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怎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八点十分啊，系今日系11月15日星期一嘅朝早，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咧，都有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讲下关于野猪出现嘅情况，见到渔护署咧早前宣布在11月12日起咧，就会将在市区出没的野猪咧系捉咗去，会捕捉并且系人道毁灭嘅，咁啊就系希望可以减少野猪的数目同埋滋扰。根据呢一个新的策略啦，渔护署就话咧，每个月都会做一些野猪捕捉的行动嘅，会用麻醉枪去捉一些嘅目标野猪。就去做人道毀滅啦。咁啊，凡係屬於野豬大量出沒啊，曾經傷人或者係對公眾構成危險嘅地點咧，都係優先處理嘅。咁另外亦都話啦，由於咧野豬滋擾咧，主要都係人咧係餵飼去導致嘅，咁所以就話咧。正係研究緊修訂咧《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咁就話擴大啲野生動物咧係禁止餵飼嘅區嘅範圍，咁啊加強咧係控制餵飼嘅活動嘅。嗱呢幾日都見到有啲野豬出沒喺市區嘅情況啦，好似喺薄扶林啦、數碼港嘅九公園啦，就話有野豬一家三口咧係徘徊，咁啊後嚟咧警員就接報啦，就係到場戒備嘅，咁見到後尾三隻野豬咧喺漁護署嘅人員嚟之前咧，咁已經就翻上山啦。咁對於野豬喺香港出沒嘅情況啊，帶嚟嘅一啲問題或者整體而家漁護署呢個策略就話，如果喺市區出沒嘅野豬都要做捕捉啦，並且係人道毀滅呢一個嘅新策略，你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浩然，早晨。 係，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黃浩然，講下呢一個漁護署嘅喺上個禮拜五啦，其實公布嘅呢一個新嘅做法啦，喺市區見到出沒嘅野豬就係會捉咗去同埋人道毀滅嘅。點睇呢一個嘅新措施咧？又 咁呢個叫做殺殺令啊，我哋叫做咁。當然我哋個團體嗰個立場就好清楚嘅，就係、是、希望呢個嘅漁署即時去撤回翻呢個人道毀滅野豬政策嘅決定先啦。咁我好明白嘅，好多市民都可能會將個重點咧放咗落去啊，有前線執法人員、警員去受傷啊，漁護署點解會好似啊即刻先會去做嘢咧？其實今次漁護署咁嘅決定咧，並非一朝一夕嘅事嚟嘅。其實早喺幾個月裏面咧，其實都已經喺立法會裏面咧去提及過考慮用所謂人道毀滅嘅政策啦，咁就去處理一啲經常落嚟市區嘅野豬嘅。或者可能附有一啲攻擊性啦，佢哋覺得有攻擊性嘅野豬嘅。咁今次嘅情況咧，其實最重要，我諗市民應該要諗清一點嘅，係點解會有野豬嚟到市區咧？正正我哋係同意即係漁護署嘅講法，就係因為人為嘅位置令到佢哋落到嚟係覓食嘅，係啦。咁其次啊，當然係一啲嘅垃圾桶嘅一啲嘅廚餘啊，食物冇處理好啦，令到佢哋咧。 扶人咧，發生咗好多嘅衝突嘅。咁喺呢件事上面啦，咁當然啊，漁護署推行呢個政策啦，除咗冇去諮詢過公眾之外咧，亦都冇揾過一啲動物團體去傾嘅。咁推行係固然係非常之急促啦，亦都無可適應啦，令到人哋咁所以我哋其實前大約喺星期六度啦，就出咗個聯署嘅。同埋一份聲明去信俾呢個漁護處處長咧，佢提出咗六個嘅訴求啦。咁其中就當然就係希望漁護處會唔會增設咗一啲嘅冷靜期啊，或者觀察期啦，俾一啲習慣餵飼野豬市民嘅人咧去適應同埋改變佢哋呢個所謂嘅陋習啦，係啦。咁我哋好明白，即係好多市民都知道㗎啦。其實野豬咧唔會主動去攻擊人啦。除非受到挑釁，我諗即係大家即係見過野豬都有咁嘅感受噶啦。咁即係好多網上嘅資料啊、圖片啊，大家都見到啊，人同豬其實可以和平共存嘅。但係我哋最唔希望發生幾樣嘢就係、即係佢走到嚟市區，可能走到上馬路啊，走到入一個城市裡面被車撞到，或者可能同人發生衝突啦。其實邊個受傷，我哋都唔願意見到嘅呢個係。 咁所以頭先嗱，針對今次呢一個措施，就係話佢哋喺市區出門就要即係捉咗佢啦，啲野豬同埋人道毀滅啦。你頭先就提到話啊，冇咗一啲諮詢，亦都覺得太急啊，可能就即係有個情況就未必適應啊咁。但係呢一個諮唔諮詢，如果俾諮詢你啦，就算係咁嘅話，呢一個措施你哋嘅做法係究竟支持定係唔支持定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講清楚你哋嗰個諗法係點？ 好啊，咁即係雖然即係我哋都知道，其實政府而家要即係推行人道嘅政策啦，基本上都即係民意方面咧，佢哋都唔需要話太過重視。咁但係即係我哋好個立場就好清晰嘅，就係反對呢個嘅咁唔人道啊嘅野豬嘅人道毀滅嘅政策。咁因為講翻喺呢個嘅2017年啦，其實漁護署做得好好嘅，有樣嘢就係推行呢個嘅捕捉被人絕育嘅放回嘅計劃。咁佢係全球咧第一個嘅城市啦，係對於一個郊外嘅野豬咧進行呢個嘅。避孕同絕育嘅手術嘅，咁當時係贏得好多市民嘅掌聲，包括埋一啲嘅動保團體嘅掌聲。咁我哋唔係話即係要去盲目反對任何嘅政府嘅政策啦，但係我哋知道其實呢個嘅計劃咧係非常之湊效嘅，對於即係施打咗一啲嘅避孕針，或者幫咗一啲叫做微創手術，兼且仲有叫做幫野豬去做微創手術絕育嘅成效咧。是非常之有效咧，係令到佢哋減少呢個嘅出即係再懷孕嘅數量啦。咁至少都有90%以上嘅成功率嘅。咁但係問題係，點解話既然咁成功呢幾年裏面，點解仲係好似人同豬嘅衝突數字係多咗咧？就係、正正就係因為有人為嘅位置啦，令到佢哋走到落嚟市區啊，包括即係可能佢哋喂置一啲人嘅食物俾佢啦。所以我哋都好嚴厲，即係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去呼籲各區嘅喂豬嘅市民都好啦，就唔好再喂任何嘅食物俾野豬。一嚟即係咁，其實佢係會對野豬嘅身體造成非常大嘅傷害啦。因為本身佢哋係食一啲嘅原生嘅植物啦，果實啊、蚯蚓啊、植物嘅根部嘅。咁第二樣嘢咧，就希望各位嘅喂豬嘅市民都明白到啦。除咗呢個嘅健康係對佢哋有問題之外啦，而家即係啲豬走到落嚟咧，其實政府即係要行到一步去將佢哋人所謂人道毀滅啦，都一定唔人道啦，去處理呢啲野豬啦。咁固然係血腥，係文明嘅大倒退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市民都做翻一個嘅文明嘅人咧，去即係去做翻相應嘅措施啦，去幫翻野豬，都去係啦，去幫翻野豬。 但針對啲市民，譬如餵野豬嘅情況，其實你自己觀察啦，那個執法又嚴唔嚴嘅咧？因為見到而家漁護署都除咗話即係見到喺市區出沒嘅野豬會捉同埋人道毀滅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話考慮擴大啲野生動物餵禁餵區嘅範圍啊。咁呢一個你又點睇咧？這個嘅措施你覺得夠唔夠，或者過往嚟講打擊一啲禁餵區餵飼嘅行為個執法情況係如何咧？ 因為我即係喺見到個情況就係、即係漁護署想執法嘅，咁其實佢哋係有心去想執法，但係我哋見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冇資源先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前線嘅工作人員咧都唔夠人數，或者甚至喺各區裏面啦，咁多嘅地方啦，佢哋都冇可能即係去曬咁多嘅地方去進行一個嘅全天候24小時嘅巡查啦。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一啲嘅位置嘅市民咧，即係嘅地點咧，或者出現嘅時間咧，都未必非常固定，而且都係喺可能喺深夜嘅時間啊，或者喺啲隱蔽嘅地方度進行啦。咁固然我哋知道執法上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覺得必須要增加資源先啦。這個政府就去去進行一個嘅巡查啦、勸喻啦。即係我當然我哋唔想即係個罰則。去罰一啲即係所謂嘅喂豬嘅市民啦，即係泰國有愛心嘅市民啦。咁但係即係喺短期嘅情況之下咧，就我諗都係一個無可奈何嘅決定。咁第二樣嘢咧，就漁護署可以增加咧呢個嘅資源咧，去繼續去推行呢個嘅野豬嘅避孕啦、絕育嘅一個政策嘅，因為始終而家。估計啦，都係估計野豬能即係做咗一個避孕同絕育嘅數字，大約都係亞灣啦，大約係10%左右度。咁所以係一定有空間啦、能力同埋呢個條件啦，去做得更加好嘅。咁第三樣啦，就係漁護署其實都可以考慮啦，就用一啲嘅動物嘅類似嘅通道增設啦，應該唔係係政府啦，因為唔係漁護署責任啦，就令到一啲嘅動物能夠安全去過到一啲嘅馬路啊、動物天橋等等啦，令到佢哋可以喺呢個城市裏面咧同我哋去共存嘅，係啦。 但我想問一下阿黃浩然，因為而家話考慮擴大呢個野生動物嘅禁餵區範圍，但你都話其實都好難去即係做到執法啦，因為有啲人可能好隱蔽嘅地方。去喂啊，等等嘅都唔定时、唔定候咁样嘅，咁就算扩大咗，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嘅。咁呢一招其实系咪都系冇用咧？你觉得？ 扩大咗都总比好，即系起码都有个嘅阻吓性嘅作用啦，就令到即系啲市民咧都会有呢个嘅警惕啦。而且咁喺执法上面咧，可能执法人员都会比较有弹性啦，可以即系因为。嗰、那個範圍大咗嘛，咁佢哋執法嗰個嘅，我諗個唔好話叫彈性啦，佢哋嗰個能力或者可以用嘅能力咧，可能係會多咗嘅。咁始終可能有啲嘅而家嗰個所謂嘅禁衛區啦，始終都係喺呢個嘅主要係郊野公園嘅地方啊，咁其實一啲嘅城市嘅邊陲地方或者經常去餵飼野生動物嘅地方嗰個嘅。嘅熱點啦，其實都未涵蓋得到嘅。咁其實署方有咁嘅決定咧，都係我哋覺得都係即係都不反對咯呢樣嘢。 OK， 好啊。唔該曬黃浩然，黃浩然咧就係香港野豬關注組嘅幹事嘅，講到咧就係話漁護署咧個新政策啊，就係話喺市區出沒嘅野豬咧都係會捕捉啦，並且人道毀滅咧，希望可以減少一啲野豬嘅數目同埋滋擾嘅。嗱，漁護署就話啦，其實喺2017年年底都推出過咧叫做捕捉及避孕或者搬遷計劃嘅，咁其實喺2019年咧都用咗多管齊下嘅策略咧去加強管理野豬嘅，不過咧野豬繼續喺市區咧個別地方咧係聚集同埋觅食啦，造成一啲嚴重嘅滋擾，咁啊部分咧更加係習慣啦，喺馬路同埋鬧市嗰度咧係出沒嘅，咁啊對公眾咧造成一啲危險咁樣。對於一啲區呢啲野豬咧，對於居民嗰個影響究竟有幾大咧？咁而家話喺市區出沒嘅野豬會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啦，你又點睇？係咪一個有效嘅方法咧？咁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打嚟嘅。電話旁邊咧有南區區議員梁俊，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梁俊，我见南区都算系几受野猪即系滋扰黑点比较多嘅一个地方。我见睇翻资料系嘛？ 我相信南区应该系全香港其中一个野猪受招最严重嘅地方啦。除咗因为我哋而家有啲位置我哋系比较即系近郊嘅公园啦。咁另外咧，我哋嘅地势咧，譬如我哋比较多窄嘅行路啊之类咧，都会令到个情况更加严重啊。 野豬出沒的情況嚴重成點，或者啲街坊又點睇？會唔會有啲都即係都驚見到野豬啊咁樣？ 野豬出沒嘅程度或者街坊咧，其實唔介意誇張啲講咧，我每一日都收到短信嘅，即係會有啲相話幫你，邊度又見到啦，邊度又佔據咗行人路啊，或者同我講話等唔到巴士啊，要喺巴士站啊。真係差唔多每一日都收到啦，而家。 但係啲街坊咧，佢哋支唔支持？譬如而家用呢個方法咧，就係話見到有一啲野豬喺市區出沒嘅，都會捉咗佢或者人道毀滅。有冇街坊聽到呢個新措施或者個反應又如何咧？ 有一啲人咧就即係覺得呢個措施好啦，因為佢哋受滋擾比較大啦。咁有一啲可能就本身。个位置上冇受咁大滋扰嘅，就觉得都野猪都可怜嘅，咁点解之前唔做好啲咧？而家要即系直接就去到呢一步啦，咁。 所以整体来讲你觉得你自己又点睇呢？因为新措施之下其实野猪喺个市区嗰度，即係话佢可能係经过或行过入咗嚟，佢冇做一啲滋扰或者攻击市民嘅行为，都可能会俾人捉咗去人道毁灭嘅，可能去到呢个程度嘅。你自己又如何点睇呢一个今次嘅新措施呢？ 我觉得呢，因为之前呢我哋渔农署个计划呢，本身嗰个捕捉绝育放回计划啦，佢哋个 pilot scheme 真係做得唔好，即係个成效太低呀。即係本身我哋唔需要去到呢一步，即係冇人想啲动物咁要人道毁灭啦，当然。但係而家个情况係太严峻啦，我諗。即係严峻到讲緊我哋而家係我哋好多市民係我喺尤其喺南区啦，行人路行唔到啦，要跳出马路行啦，等唔到巴士啦。甚至大家睇到新聞嘅黃竹坑啊，或者附近啊，即係讲緊啲人位置嗰啲係即係个几十隻咁喺條马路上面，咁啲揸車人都危险啦。咁其实最主要我哋而家我相信真係冇人见到要人道毁灭啦，但係我諗位置嘅人真係要諗下佢哋当时可能即係觉得本住好心咁去做呢个行为，但係会唔会出咩害住啲野猪呢？ 但是用这个见到他们出现然后就捉了他人道毁灭的方法，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比起刚才提到说即是捕捉啊、避孕或者去绝育的方法是更加有效去令到野猪对人的影响减低的呢？ 因为首先那个计划本身呢，我自己有即经历过，我试过见过沙滩有野猪呢，我们去捕即处方啦，那我结果都等了6个钟啦，因为当时佢哋人手太少啦，佢哋当时系西贡啦，咁我话唔紧要啦，等你哋嚟啦，话俾你听到时即系可能喺边个位置，都等咗真系有6个钟，咁谂试想下呢个咁嘅情况，那个计划本质上即系好冇效率嘅。 即系渔护署嘅人好迟先嚟，你意思系咪咁样？ 系啊，佢哋其实好似当时系全香港得10个人做呢样嘢。 咁但係而家话要即係捉咗佢哋又要做人道毁灭呢一类，其实都涉及渔护署嘅人手问题㗎，同样都可能会出现㗎。 因为其实我係经历咗个过程啦，首先。即係佢哋嗰种模式係即係就算佢到咗啦，係非常之耐嘅。同埋佢哋嗰个模式係譬如佢哋会捉咗当时绝育啦，咁佢哋一个 family 啦，假设啲野猪，咁佢哋譬如佢哋有5只，佢哋捉咗3只，咁妈妈加两个小朋友，咁佢哋都会防范，因为佢哋会觉得哦，咁如果我咁样捉咗佢去绝育，咁个过程入边佢冇奶饮，佢个野猪 B B 都会死啦，咁、 即系佢从一个人道嘅角度去谂，就系啲野猪仔。如果捉咗佢阿媽，咁佢哋就冇得飲奶，咁所以就一次過放翻山翻去個山上面咁樣，會咁嘅做法嘅。 係啊，佢會唔做絕育咁樣放咯。 OK， 呢個係政策嚟嘅。 呢個係我經歷過親身嘅感受嚟嘅。 OK， 因為我哋個區比較多個。 另外 好多因素令到佢哋即係個計劃係好唔流暢嘅。 另外我见他们针对说位置那里都说会扩大那些野生动物的禁卫区范围，你觉得这一招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会有用的。因为其实最主要呢，位置野生动物呢其实是喂开那些人喂的。即不是说根本上不是大家想的，是大家经过见到、有野猪或者有些野生动物那大家就去喂。其实我普遍觉得不是咯，是一些根本上喂的人就是可能收过告票，甚至咁，但系佢觉得我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呢个，可能当系定额罚款，好似啲人揸车俾人抄牌咁。系我谂，如果俾多啲弹性执法人员咧，系事实上有帮助嘅，因为佢哋面对嘅始终都系同一班人啫嘛。 但系南区多唔多人，或者你有冇见过啲人喂野猪个情况 咧？系多啊，见都见过，甚至试过劝喻过，但系就唔成功咯。 但呢、就涉及个執法问题嘛，就算你扩大一个范围，如果你剛才都讲到你劝都劝唔喐，如果一啲執法人员可能剛才你都提到话叫佢哋嚟都可能未必咁快嚟到嘅，咁呢个就涉及到成个執法喇喎，就算你个范围扩大咗唔俾人喂，但可能都冇人去做執法嘅时候，咁呢一个成效系咪又未必可能咁大呢一招又？ 我同意㗎，其实法例上即係起码个阻吓性一定要高啲啦。即是本身而家确定的范围是有帮助的，因为譬如我哋而家有时候有啲喂饲野猪嘅人士，那个位置可能喺郊野公园附近啦，其实真係好模糊。 即係如果範圍係即係唔係好清晰，到底嗰度係點咧咁？但係如果個阻嚇性一直都唔提高咧，其實我都覺得效用其實係有限的。 嗯，另外我見有啲人有提到話，不如發翻牌俾嗰啲野豬狩獵隊啦，咁你又贊唔贊成咧？ 我諗如果依個情況係當時冇改變咧，就可能係 O K 嘅，但係。我谂而家个情况唔同之前啦，即系而家咁多野猪系讲紧系咁多喺市区，又咁多系即系讲紧系我哋市民接触到嘅地方，咁突然间又话我要翻翻牌啦，咁但系咪真系有用咧？去到依一刻，咁我谂又未必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俊咧就系南区区议员嚟噶，讲到南区咧，佢都话因为有啲地方都比较近山嘅地方啦，见到有野猪出没嘅情况咧都多噶。佢话咧基本上每一日都会收到一啲嘅信息咧，就话有啲投诉咧就系话野猪出没嘅。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点睇渔护署呢个新政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表示高兴，但对协议未能达至分阶段淘汰煤炭表示失望。他和大会主席岑浩文一同会见记者。岑浩文强调，印度和中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说明协议中有关煤炭的部分。较早前有报道指出，最终协议的草稿要求各国分阶段淘汰煤炭，但中国和印度要求改动，并由印度提出要求各国分阶段减少使用煤炭。以色列授權5至11歲的小童接種輝瑞 BioNTech 疫苗，衛生部官員將在幾日內決定開始注射的具體日期。美國政府早前緊急授權向相同年齡組別的小童注射輝瑞 BioNTech 疫苗，劑量是10微克。以色列總人口940萬，當中大約120萬人年齡5至11歲，衛生官員提出這個組別人士若果不接種，如何達至群體免疫？當地的民調顯示，近30%的父母有意讓12歲以下的子女打針，40%人未有決定。奧地利對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士實行強制居家，應對新一波疫情蔓延。奧地利總理沙倫貝格說，由於目前疫情形勢嚴峻，決定由當地15日零時起，在全國範圍內對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士實施封禁措施，12歲以下兒童除外，涉及大約200萬人，要求居家禁足，除了工作、購物等基本活動之外，非必要不得外出。奧地利警方將加強執法，對違反禁令予以重罰。英國利物浦發生汽車爆炸，至少一人死亡，3人被捕。汽車爆炸發生在利物浦一間醫院外，被捕的3名男子年齡分別是29歲、26歲和21歲，根據反恐怖主義法案的相關條例被捕。不過當地警方說，專責反恐的探員仍然主導調查，暫時案件未被列為恐怖主義。另外警方暫時亦未能確定爆炸中死者的身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808点，升1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21美元，卖出1,864.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3.9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6。人民幣6.381，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3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头先就讲到有关于野猪出没嘅情况，渔护署就话有一啲嘅新措施嘅，就会话将一啲喺市区出没嘅野猪咧捕捉，并且人道毁灭啦，减少野猪嘅数目同埋滋扰。话嚟紧咧，每个月咧都会有一啲嘅野猪捕捉行动，会用麻醉枪咧去捉一啲嘅目标野猪等等嘅。咁另外亦都讲到话，针对一啲喂饲啊，啲人去喂野猪嘅情况啦，都话系研究系咪修订咧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啊？研究修订呢一个条例，就话扩大野生动物嘅禁喂区嘅范围，咁啊，希望可以减少啲野猪咧喺市区出没嘅情况。咁啊，睇翻头先讲到问到南区区议员啦，因为都睇翻譬如好似今年喺立法会啦六月嘅数字啦，都睇到话南区其实区内咧就有一啲野猪滋扰嘅黑点啊，成19个，以全港嚟计咧，18区嚟讲就系最多，咁其次就中西区啦，有15个啦。大埔都有9个喎，咁有啲点咧，其实已经处理咗噶啦，咁有啲就系处理紧咁嘅情况嘅。有冇呢几区嘅街坊可能都特别留意到野猪出没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梁女士，系你好，你好， 系我姓梁嘅，我喺东村住嘅。咁咧，我好多時去香港仔咧，嗰度市區都有嘅，都好多下嘅，我見到。 嚇、啊，邊個位啊？香港仔通常？ 巴士站啦，香港仔巴士嗰個叫做即係都好多巴士轉接嗰個位咧、嗯，就係、是有間廟嗰度樓上啦。應該係舊七號差館、嗯、啊，舊景。即系差馆楼上啦，即系黄竹坑对落啲嗰个山嗰度啦。 嗯，多成点啦啲野猪？ 好多只咯，好多人都望到噶啦，即系之前都有报道过噶啦。因为我系带个孙喺嗰度咧，楼下有个公园嘅。 嗯， 咁咧就喺度，即系望到上去，我个孙好细个，望到上去几只喺度咯。 嗯。但有冇话即系所谓滋扰到人咧，或者行埋去人嗰度问佢攞嘢食啊，定系啲人喂佢？ 有试过行落去下边嗰度搵嘢食咯。 嗯，即系向啲人搵嘢食定系点啊？ 吓？ 向啲人问啲人攞嘢食啊？定系点啊？ 唔系啊，佢周围搵嘢食咯。 佢、哦、自己搵啫。 我想讲嘅、嗯，即系因为点解咧？你猪肉一定唔得嘅，因为点解咧？佢繁殖快过你猪肉，同、嗯、埋你系几多人手先至可以捉到佢咧？系咪啊？因为有好多系分布每一区每一笪地方，同埋啲人喂咧，好似嗰啲鸽咁咧，又系飞来飞去。我见到有啲人喺嗰个屋里边掉整啲嘢出去喂， 即系掟落街咁啊！直情 佢周围飞，有啲会有嗰啲菌咧带来带去咧，同埋咧有阵时候我行过咧，香港仔即系净系讲野猪唔系讲啲猪咧。佢啲鴿都會嘅，我試過俾佢即係整啲糞便落個身嗰度啊！你話嗰啲菌咧會唔會帶來帶去咧？ 嗯， 同埋嗰啲野豬嗰啲都會有菌咧？ 嗯，但你見到啲街坊喂譬如喂鴿又好，喂豬又好，嗰啲情況多唔多嘅咧？或者有冇人嚟執法咁噶？梁女士， 執法嗰啲我又唔知佢有，因為嗰陣時都有講過嘅，話唔好喂啊，唔好剩嘅，即係都有嘅，即係之前咧都有嘅，但係都冇用啦，係咪先 ？OK，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就話喺香港仔嗰度就見到都有即係見到有野豬出沒嘅情況啦，咁。仲有黃女士打上嚟喎，早晨。早晨，黄女士，系你好。 你好，先生，我姓黄噶。 系。 早晨啊，早晨啊。 系。 我就先两日咧，新闻报告出嚟咧，就话要渔护署咧要捕杀啲野猪咧。的而且确我好震惊啊！点解而家咁有文化嘅，即系我哋人类生活到咁有文化，点解会做一道咁鲁莽嘅决定呢？咁首先呢，就我想讲呢，话市民喂饲野猪呢，系令到啲野猪繁殖得太快呢，的而且确就系唔啱。咁喺呢一方面，其实好似头先系咪边位边个团体呢，佢讲到话好几年前呢，就话系 漁護處咧係有呢個措施係話 即係捉咗佢哋去避孕去絕育嗰啲 係啦，咁啊亦引嚟係一大件掌聲係好好。咁點解唔繼續落去咧？點解突然間做一個咁老嘅網行為咧？即係嘅決定咧，即係一個咁大嘅機構。咁其次咧就話電視的而且確影到話野豬係攻擊咗嗰、那個係咪工作人員警察係咪、 嗯？之前有發生過件咁嘅事咯，有個附近。 是啦是啦，咁但係我觉得佢即係新聞啊，即係佢將呢個片段俾新聞報告出嚟，其實係咪想 support 翻佢去做呢個決定呢？我觉得如果咁樣的話呢，實在係即係好有呢個嘅叫做即係陰謀論啦、 嗯。 即係你唔應該係播呢個片段出嚟嚟 support 你呢個咁嘅決定嘅、 嗯， 因為有前因後果。咁可能嗰個人即係嗰個工作人員去捕捉嘅時候，你係嚇到佢、 嗯。 即係所有人都知道，其實大部分人我哋都係知道，根本啲野豬，我譬如我每個禮拜日去行山嘅，你唔攻擊佢，你唔嚇佢，所有動物都係咁。佢大家都係共存嘅，佢有生存嘅權利㗎。咁、 嗯、 你一定係我嗰個片段，我相信係因為佢想捉佢或者嚇佢走。 嗯、 你唔好騷擾市民啦，用一啲好即係好令人驚嚇嘅行為，你就算嚇一個人仔啊，佢都會反抗啦，係咪、嗯？ 但有冇方法去應付？譬如而家即係話有啲野豬滋擾到啲市民，有咩方法咧？你 想講嚇、嗯？我就係正想講咧，就話其實就係要加強懲治一啲即係餵飼野豬嘅市民咯、 嗯。 我覺得係加強規例咯。的而且確係唔啱，即係你即係冇即係所謂係冇顧後果咯。啲、 嗯、 市民我都中意好中意小動物㗎，但係你要知道個後果係乜嘢，佢。市民不知道，我覺得政府要加或者漁護處要加強宣傳，話如果你餵飼一旦發現，你會重罰幾多噶？咁、 okay, 即係可能有啲罰款啊等等嗰啲情況。唔該曬黃女士，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你好啊，我是住在南区的，咁我呢就成日都见到野豬就出现在譬如香港仔啦、华富村啊、田湾啊、华贵村嗰啲啦，咁我有时都会去即係东区啦，譬如柴湾北角嗰啲啦，咁我都见到好多野豬嘅出没啦，咁譬如我以前不嬲有跑开步嘅，咁依家夜晚呢黄昏时段呢就见到啲野豬出嚟搵食，其实都唔夠膽再跑步啦，都会担心嘅，虽然佢可能企喺对面街，但都会担心啦，咁另外佢哋出现嗰个地方其实呢都近好多游乐场啊，咁我都担心佢小朋友啊、老人家，咁老人家走得唔快啊，小朋友又咁细粒啊，咁都惊伤害到佢哋啦。咁另外就系、是其实我都同意头先个女士讲，就话其实要加强惩罚嗰啲人去喂饲佢哋嘅，其实都系因为佢哋喂饲啦，又或者我哋收集嗰啲垃圾桶唔好啦，咁啊令到佢哋即系有呢个食物嘅来源啦，咁所以佢哋出嚟搵食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头先个女士又讲话行山嗰度啦，我都同意嘅。不过其实我哋一路行山都有担心嘅，讲真你都会惊始终系野生动物啊嘛，你都唔知佢会唔会有冇时候会唔会有啲乜嘢情况，佢哋会可能会行近我哋啊，其实都会担心啊咁啦。咁另外加強懲治我都好同意嘅，都希望可以，因為呢佢哋嗰啲市民餵嘅唔單單係野豬，即係如果再擴闊一啲，就可能餵野鴿啦、貓啦，係咪猴子啦、鴿啦嗰啲咁樣，其實呢啲都影響個衛生啊，影響到我哋嗰個安全啊咁樣囉。 但南區本身嚴唔嚴重嘅，即係譬如啲市民餵野生動物嘅情況。 其實嚴重㗎，即係黃竹坑嗰啲咧，真係有車啊去餵啊，咁有啲人咧行山嗰啲咧，其實都有人帶食物去餵佢哋㗎。 有車去餵，即係佢特登搭架車，然後喺架車度掉啲嘢食落去。 有啲人揸車啦，咁、嗯、有啲人咧就係、是、即係特登佢哋可能咧，譬如有一大袋嗰啲麵包皮咁樣咧，咁、 嗯、 佢可能個心態就是、啊唔好浪費啦，咁攞去餵俾佢餵佢哋食啦咁樣。其實有呢啲情況嘅。 咁贊唔贊成而家漁護署話見到喺市區出沒啲野豬就捕捉啊人道毀滅呢個新做法咧？ 我覺得首先係其實真係我哋人類做得唔好，咁呢一個方法呢其實呢個方法呢係以前呢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啲即係狩獵野豬隊㗎、 嗯、 只不過係後來即係可能取消咗或者有其他原因咁樣，咁其實香港一直都有呢啲咁嘅方法，只不過可能當時大家唔知道，咁依家可能發生咗件警察俾人俾個野豬咬咗，跟住可能又引申依家話即係射殺佢哋，可能令好多人都個心裏面都唔舒服。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個量係要控制，如果唔係對我哋嗰個生活都有威脅咯，咁樣咯。 Okay. 即係真係嗰個日常嘅生活咧，係咯。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仲有梁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啊， 系咪都系想讲下嘢？ 系啊，我都想都证实正话嗰位女士讲嗰啲咧，系好啱噶。因为我自己咧就时时咧就会经过呢个南丰道黄竹坑嘅南丰道，咁每朝早咧都系有一架专车，即系普通市民嚟噶。咁、那个专车咧，咁佢就泊咗喺路边，然后佢咧就拎住咧就一抽咁嘅食物，系一盒盒嘅饭盒嘅。咁然后咧就放低喺嗰个啲嘢草丛嗰树。咁就有好多野狗，咁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咧，就係我行步行緊嗰时候咧，忽然间咧喺后面咧，我脚后面听到啲咕噜咕噜啲跑步声，一拧转头係一隻大野猪喺我后面嗰度经过，就跑入去草丛嗰度咧，然后喺嗰啲饭盒嗰度咧搵嘢食㗎。 有冇吓亲你啊？嗰次咁 系噶，好惊噶，因为忽然间点解冇人嘅？朝头早七八点钟，点解会有啲咁嘅咁急促嘅步声咁样咧？原来系只野猪喺我后边过。咁有一晚就系食完晚饭，我开车经南丰道，忽然间喺嗰个草丛边又有只野猪跑出嚟。我朝头早发现我个车头咧就系、是、花咗，唔系凹咗，系佢啲硬毛咧系卡花咗我前边个车嗰度。咁因为那个开专车嚟喂狗喂野狗嗰个女士嚟噶，咁佢咧就系、是、我曾经亲身同佢讲过，我话你咁样做咧系唔单止系帮助咗啲野狗，仲系咧引致咧嗰啲野猪出没咁样。咁佢话依个系我哋关心嗰啲野狗，咁但系野狗除咗野狗就系引致咁多呢啲野猪喺黄竹坑南丰道嗰头出现。 OK，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都讲到佢自己亲身经历啊，架车都试过俾啲野猪话刮花啦，同埋见到话有人系喂一啲野狗，但系亦都引到一啲野猪咧去搵嘢食嗰啲嘅情况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咯。呢一个咧就系点解会讲到野猪，就系今日渔护署有一个嘅新做法，就系话喺市区出没嘅野猪都会捕捉咧，并且人道毁灭，希望可以减少一啲野猪嘅数目同埋滋扰咧。点睇1872311？先休息一阵。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新冠疫苗打针这个计划已经开始了超过8个月了。不过12岁以下的人就未打得针，无论是讲科兴疫苗还是伏必泰疫苗都未打得的。见到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今天就说会开会，应该就预会讨论会降低科兴疫苗接种的年龄。现在的年龄下限就是18岁的，即最少18岁才打得科兴。现在就说是不是会研究到年龄下限去到3岁会有这样的申请。政府发言人之前就回复话，政府在10月中左右就已经收到科兴的申请，更改的接种年龄是去到3岁或者以上的，就会交到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那里考虑和审批，并且向食卫局局长建议是不是批准个申请的。至于另外伏必泰方面就话都暂时根据之前所讲都话未收到即是 BioNTech 啦、复星药业啦、德国药厂 BioNTech 的申请话改这个疫苗适用年龄。又点睇咧？呢一个1872311将譬如科兴嗰个嘅接种年龄嘅下限可以再降低一啲。又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先生，早晨。 早晨，崔俊明。咁啊，而家就话应该预专家委员会今日都会开会啦，倾科兴话去到三岁都可以打啦。咁点睇呢一个嘅做法，或者其实而家有冇足够嘅数据支持嘅？ 首先讲科兴先啦，科兴其实就有文献出过咧，都系喺6月喺次针嘅，咁当时都系讲紧第一、第二期嘅数据嚟嘅，3至17岁，咁但系嗰啲数据咧真系有限啊，即系譬如话佢个研究咧，3至5岁都系讲紧56个细路仔，6至11岁咧就81个细路仔嗰啲数据，咁啊非常非常之少啊，咁当然其实巴西咧喺8月咧，佢又喺8月都申请过，但系巴西都拒绝咗去到3岁。 咁而最近智利咧都係批准佢由六歲或以上先至准許去接種嘅。咁即係睇到咧，其實佢五歲以下嗰啲咧，或者五歲啦，五歲或以下嗰啲咧，佢數據真係有限。咁所以今日如果香港真係要審批降到三歲咧，我諗最大嘅誘因咧，都係因為國內超過一億嘅兒童咧就打咗，即係三歲至十七歲咧打咗呢個科興。 咁所以你自己覺得今日會唔會傾得成，真係會下降科興打針嗰個年齡下限，同埋你自己支唔支持呢？就咁睇。 嗱，如果睇翻實證醫學啦，咁即係佢本身嗰啲文獻咧，嗰個五歲以下嗰啲咧，真係唔係好足夠嘅。咁但係如果佢睇翻國內個億人嘅細路仔三至十七歲打咗咧，咁都有機會嘅。咁但係就要睇翻啦，因為其實今次係講緊急使用啦，又唔係藥物嘅註冊啦。咁有機會佢就除咗個文獻出咗之外咧，佢參考譬如國內咁多人打咗都冇乜事啊，嗰、那個即係免疫反應又好啊，咁可能佢用呢個原因咯。因為其實以往都曾經用過呢、這個。即係未必係一定要出咗文獻啊，或就算外國嘅文獻啊，咁所以其實都有機會嘅。不過就要睇翻佢要多啲理據，點解係跟基於呢個國內有一億人打咗，係覺得香港嗰啲細路仔都要跟隨咁解啦。 嗯，國內嗰個數據其實係做啲咩特別睇到嘅？因為譬如講疫苗究竟打唔打，可能都要睇佢有效性啦，又睇安全性啦，兩樣嘢係唔同噶嘛。可能佢安全，但係未必個有效性又咁高咁。嗰、那個喺國內入邊嗰個嘅數據睇到係點嘅？ 係啊，國內嗰個咧，因為佢就唔係出文獻嘅，但係咧佢九月咧已經過億人喺三至十七歲打咗嘅。咁如果睇翻佢科興真係有一二期嗰啲咧，就主要16%都係啲針口痛㗎，咁就其他嗰啲攰啊、頭痛或輕微發燒都少過10%。咁但係個安全性係冇問題嘅，不過個有效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成年人打科興咧，佢其實個有效性都係得50%多。會唔會細路仔都要打第三針呢？這個真係要考慮嘅。咁同埋大家知道科興呢就佢本身自己佢就唔同伏必泰，咁呢啲年齡群組呢都係要用成人嘅劑量嘅，都係唔同個伏必泰係三分一成人劑量。 嗯，所以呢即係用返成人劑量個理論上風險都應該係唔會增加㗎嘛，係咪？ 佢睇返呢就要真係咁有效呢都要用到成人劑量咁大。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佢嗰個要多啲劑量先至產生個免疫反應咯，就唔同伏必泰三分一成人劑量已經有免疫反應嚇，所以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嗰個有效性就比較真係即係由第一日開始咧，其實佢真係會弱啲嚇。 而家有幾多地方其實係可能即係已經俾啊批准啦，去到三歲至到十七歲嘅青少年或者小朋友都係可以打科興，係咪？我見智利都係降到佢好似六歲都可以打嘅，但係就唔係去到三歲啦。咁有冇啲咩嘢特別考慮咧？以你所知，佢哋 係啦。其實如果真係降到三歲咧，就係真係得中國。咁就智利就六歲或以上啦。巴西咧就會今個月決定究竟俾唔俾三歲至十一歲。嘅群組啦，咁所以其實都主要啊，如果香港真係俾降到初降到三歲咧，一定係同國內嗰個打得咁多人有關咯，就並不是外國都係降到三歲嚇。 但智利嗰陣個考慮係咩嘅？佢又唔係去到一次過去到三歲， 係啊，好有趣， 但係又降咗啲咁，即係佢哋個考慮係咩咧？ 係啊，佢都係可能係科興俾嗰啲數據睇啦，佢睇到即係。六歲以或以上嗰啲咧，佢覺得係滿意啦，嗰啲數據。但係以下嗰啲，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佢哋三歲嗰、那個即係嗰個招募嘅人數真係實在太少啊，少到得幾十人，咁變咗好難話有一個定律嘅話，去到三歲都可以接種。 如果啦，真係即係專家委員會呢度就批啦，就話佢可以去到三歲都可以打到科興啦。你自己覺得係一次過落到曬去三歲或者以上都可以去打，定係都分階段去落實這件事咧？即係可能去到某一個年齡，譬如舉個例啦，會唔會12歲或者以上先可以打科興，跟住再下一個階段先落到去三歲，定係點樣咧？定係一次過咧？你覺得？ 我認為一次過會好啲嘅，因為事實上個人數都唔係太多嘅。咁就如果真係佢係根據國內個咁多人接種嚟推斷到香港都要三歲咧，其實一次過係快啲啦。因為其實而家已經拖到好，即係你諗下，我哋沒完沒了接種嚇，一陣間又伏必泰。嗱，伏必泰我覺得即係都有嗰個機會仲高，即係五至十一歲嚇。反而就俾多個。俾多個選擇俾家長或者個細路仔啦，因為伏必泰五至十一歲個數據都比較多啲咁所以其實 而家如果淨係講科興咧，就變咗佢冇選擇嚇，即係就要接種都係打科興嚇。 嗯，因為而家譬如講緊12至19歲嘅青少年咧，就話打咗針嘅就有大約70%左右。你覺得如果真係放寬到呢一個年齡層都可以打埋科興嘅，可以進一步令到接種率多幾多啊？或者其實可能都要說服家長，因為佢哋始終未成年。你覺得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嘅疑慮釋除咧？因為頭先有提到，可能就算批都好，喺數據上又未必好足夠咁樣噶嘛。先聽你講， 冇錯冇錯。但係科興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算成年人佢哋個有效率都唔係咁高，反而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考慮咧，不如真係討論埋伏必泰啦。雖然今日講咧就係討論科興啊，就我唔知專家委員會會唔會討論埋伏必泰，因為家長會考慮，如果我想個細路仔個免疫系統或者個抗體高啲嘅，佢可能即係趨向去伏必泰啦。當然係5歲或以上嗰啲嚇。咁但係科興咁有啲家長驚嗰啲副作用咧，其實科興就係好輕微嘅嚇，咁所以我會睇咧，即係如果加埋個年齡，如果只係科興去到3歲咧，咁嗰個群體免疫就當然而家唔會咁多人講群體免疫，即係多啲人接種係好事嚟嘅，尤其是細路仔，因為佢翻學啊接觸嗰啲人，係、 okay, 啊都會好啲嘅嚇。 好，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咁講到而家就話今日咧應該就會。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會開會啦，咁就會傾啦科興疫苗嗰個打針嘅年齡下限會唔會去到3歲嘅？因為而家就係18歲嘅最細都要 中心隔離21日，並且安排同患者喺法蘭克福嘅時候居住喺同一酒店嘅機組人員轉換酒店。有專家認為，再收緊豁免檢疫安排迫在眉睫，機組人員應該喺酒店檢疫7至14日。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昨日在網誌表示，過去一年菲律賓和印尼是香港輸入個案來源地的頭兩位，雖然過去兩個月抵港外佣確診率有所下降，由9月初的 3.3% 降到上個月尾的 1.37%，但相對整體10月份從外地來港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的確診率 0.55%， 外佣確診率仍然屬於偏高。有外佣中介表示，观察两地近期的确诊数字，认为仍然有空间放宽外佣来港人数限制。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房协推出超过3年的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近月首次出现4宗承租睡房的个案。其中黄大仙一个屋苑，其中一间睡房成交的月租是6000元，是同屋苑另一个租用整个单位个案租金近70%。由於出租計劃單位豁免於明年生效的劏房租管，有關租金續租的時候或者會面對更大的租金升幅。房協就回應說，租客是經過衡量，認為租任條件比起之前好才承租。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一名39歲全職加密貨幣投資者想出售400萬元的泰特幣，被假扮買家的綁匪禁錮，並且以鐵錘打斷手腳，威迫他向家人索取3000萬元贖金。受害人被帶到不同地方躲藏，最後禁錮在大埔一間鐵皮屋，趁綁匪不為意的時候爬窗逃脫，貪員及時趕至，成功脫險。警方先后拘捕7人，包括2个有黑社会背景的绑匪，预料仍然有多人在逃。虽然事主家人未有支付赎金，但警方相信事主虚拟货币户口内的2000万元可能已经全数被转走。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随着本港的疫情缓和，经济稳步复苏，金管局正系同银行研究企业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计划的退出方案。据了解，初步构思是希望在计划明年4月到期的时候，以有序的方式退场，考虑让企业先偿还少于整体贷款额一半的款项，并且在一段合理时间之内分期摊还。余下部分就继续还息不还本处理。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有近275000名贫穷儿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调查显示，超过80%贫穷儿童每星期照顾家庭10个钟头，近10%人需要帮忙卖纸皮。有13岁的女仔每日要花2至3个钟头做家务，小小年纪已经为患有糖尿病的父亲打针超过2年，亦都有10岁的女童每日要照顾病患的母亲，喂水喂饭之外，亦都帮佢冲凉。自身學業和社交都受到嚴重影響。大公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政府在今个月3号公布合资格人士可以由11号开始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但是应用程式安心出行直至日前仲未能够显示全部三剂疫苗记录。社论说，反映创新及科技局辖下的资科办和其他政府部门似乎未有好好沟通，导致这种无端烦扰了市民的举动。这个是成报社论。 信報社評說，香港和內地通關是頭等大事，而內地要求的條件之一是特區政府強制航空機組人員在指定處所隔離檢疫，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家居方式隔離。社評說，為求通關，防疫應該緊的時候不能夠鬆，既然接二連三有確診個案證明機組人員獲豁免是外防輸入漏洞，撤銷豁免是唯一合理的選擇。信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就说，大麻是毒品，但是含有大麻提炼物、大麻二分成分的咖啡、软糖、曲奇、果汁、护肤品等等就钻法律空子，在本港通街卖，而且购买没有年龄限制，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隐性杀手。社评说，目前英美都急起步去监管，本港应该尽快研究立法规管，不能够任由商家贩卖牟利。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儿童贫穷人口在政策介入之前多达27万多人，情况恶化。有社区团体调查更加发现，超过80%贫穷儿童因为要照顾家庭影响学习成长。社评说，儿童贫穷和跨代贫穷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应该积极完善政策，研究制定具体时间表，消除儿童贫穷的现象。大公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翻东行啊，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过和老街去窝打老道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根德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青年分手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政坛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晏昼3点到4点 喺 FM 九二六至94.4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2021年11月15日，虚拟货币投资者被绑架，六男一女被捕。 机场一号大楼禁区设两区域，分别处理内地和其他航班。 罗志光指抵港外佣确诊率下降，会密切观察调整输入进度。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要求各国明年提出严格减排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话，渔护署喺12号咧，一个新措施就系将市区出没嘅野猪会捉啦，同埋人道毁灭啦。头先都讲到话，佢哋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减少野猪嘅数目同埋滋扰。咁啊，见到咧香港野猪关注组咧都有一个嘅公开信啦，系俾渔护署嘅。咁啊，提到一啲诉求，就话希望可以咧系撤回定期捕捉啦，同埋系人道毁灭野猪嘅政策啦，增设冷静期、观察期。俾一啲市民咧，係改變餵野豬嘅習慣，亦都其中另一點就話可以增加資源啦，希望可以去推行捕捉、避孕、絕育、收回呢個政策嘅，都係改善一啲垃圾桶嘅設計。因為頭先都提到啦，可能一啲嘅垃圾桶嘅設計都令到吸引到啲野豬入邊咧去揾嘢食嘅。電話旁邊咧有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顧湖自然護理陳堅峰，早晨。 是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啊，陈坚峰，讲下这个政策啦，上个礼拜五开始做的定期捕捉一些市区出没的野猪，咁做人道毁灭等等啦，将嗰啲捉咗嘅野猪。我想知道所谓定期捕捉是几时啦，同埋咩因素决定是咪定期，是啲市民投诉所以就去做，定是所谓定期是主动去各区去睇咧咁？ 系其实咧，我哋而家呢个定呢个新嘅措施咧，就系、是、咧想系保障市民嘅安全嘅、因为咧就我哋而家根据我哋呢个新措施咧，我哋会喺咧上个礼拜，其实我哋已经开始咗咧，我哋会跟住系每个月咧，我哋都会定期咧进行一啲野猪嘅捕捉行动。咁主要咧，我哋会系一啲喺有大量野猪出没啦，或者啲野猪曾经伤人，或者系对公众构成危险嘅地点咧，会进行呢啲野猪嘅捕捉。同埋將佢人道毀滅一啲咁嘅行動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係如果喺市區出沒咧，由於有好多野豬咧，其實咧已經係慣於咧市區出沒咧，咁佢喺呢啲咁嘅好多地點聚集啦，同埋喺度食嘢，會造成一啲滋擾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地方出現嗰啲野豬咧，我哋亦都會咧係捕捉佢，同埋咧會將佢人道毀滅嘅。 所以頭先我就想問咯，定期係即係可能每個月大概可能做幾多次啊？定係都係因應市民投訴咁啊，儲夠一個定期嘅數字去做。 其實咧，我哋而家我哋而家定嗰、那個大概嗰個行動嗰個計劃咧，就係、是、會咧每個月咧大概咧我哋會做呢、這個5次到嘅。咁呢、這個主要呢、這個行動咧，就主要係一啲有大量野豬出沒嘅地方，同埋一啲黑點嘅地方。 暫時有冇話睇到呢幾日已經有冇話捉咗一啲野豬係做人道毀滅？因為上個禮拜五開始啦嘛。 这个未有的，因为呢就基本上就我们如果要部署一个这个捕捉的行动呢，都要看一看一个地方，同埋呢这些地方那个情况适不适合去做的，那这个我们在部署紧。但是另外大家都可能见到呢，就是其实这几天都有些野猪在市区出没的，也都是会造成一些滋扰。咁如果呢啲野豬係我哋係能夠捕捉得到咧，嗰啲亦都會係將佢作呢個人道毀滅嘅。 而家你哋有冇即係話每個月希望定期做呢個行動咧，即係捉野豬嘅行動咧，係有冇目標係做到幾多？因為我見你哋都話希望可以減少個數字，即係有個目的係希望可以減少啦。咁都要有個目標係做到幾多先至可以去做到個具體行動噶嘛？有冇目標咧？呢、這個 我哋嘅目標咧，其實咧就主要係減少呢個市區出現的野豬的數目，同埋減少個滋擾嘅。咁因為所以咧，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我哋捕捉嘅行動咧，其實要睇個地點有幾多豬喺度，咁同埋嗰個情況係點樣。咁所以咧，我哋個目標主要係我哋會每個月大概做5次嘅行動，咁跟住咧係將呢啲地方嘅野豬嗰個數目咧係減少咗佢嘅。 我想搞清楚而家係咪話只野豬，譬如佢喺市區，佢冇話接近或者即係冇話攻擊啦，可能都冇接近市民嘅，只係啲市民發現佢喺市區就都要捉咗佢同埋人道毀滅 嘅。係呢度咧，我都要少澄清一下嘅，因為咧好多人咧都喺度咧就話嗰、那個野嗰只野豬啦或者佢都冇主動攻擊人，咁我哋係咪真係要捉咗佢咧咁樣？咁我想呢個指出咧，其實咧我哋呢個新嘅措施咧個目標咧，亦都係將呢一啲咁嘅野豬係喺市區，其實咧佢已經係習慣咗野豬市區嘅 環境咧喺嗰度出現，咁咧佢呢個習慣性咧就係會構成一啲相當嘅危險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要將呢啲咁嘅喺市區出面啲野豬咧去捕捉咗佢，同埋咧去將佢人道毀滅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呢啲野豬佢係會經常會出翻嚟喺呢啲市區出現。亦都會造成一啲滋擾同埋一啲危險嘅。 即係你知佢當下就算冇攻擊人，但係佢有個咁嘅習慣嘅時候，都會造成一啲對人嘅滋擾，所以都要捉咗去做人道毀滅嘅。 係啦，冇錯，因為咧就我諗亦都有啲誤會咧，就係話會唔會我哋咁嘅新措施咧，會令到咧所有野豬滅絕咗咁樣喺本地嘅野豬？咁其實咧我想都講翻咧，其實係市區出現習慣於市區出現嗰啲野豬咧，我哋先會處理。咁喺郊區嗰啲野豬咧，其實咧大部分郊區嘅野豬佢唔會係去呢、這個市區嘅地方，亦都唔會造成滋擾。嗰啲我哋係唔會去捕捉佢，亦都唔會人道毀滅佢嘅。 但係一般你點樣定嗰啲野豬係咪有個習慣性，定係佢第一次咁？ 其實咧嗰、那個野豬咧，佢咧係好多時佢係出現喺市區嘅地方咧，佢已經係有一個慣性。佢嗱好容易睇到嘅，佢喺市區出現。經常會去市區的地方去聚集同埋喺度覓食啦，亦都咧佢咧有一個習性咧，就係佢唔怕人嘅，因為佢就太習慣啦，亦都係主動咧去有啲問人攞嘢食添啊。咁呢啲野豬其實咧嗰、那個習性咧已經改變咗啦。咁同埋我哋亦都要明白咧，野豬一般野生嘅野豬咧，天然嘅野豬咧，佢喺個環境天然嘅環境嗰度咧，佢係。通常夜晚先出門嘅，咁但係而家嘅野豬已經改變咗個習性，佢日頭已經係經常出嚟。咁呢啲野豬咧已經係完全習慣咗喺呢個鬧市嗰度出門。咁我哋而家要處理咧，就係處理呢啲野豬，因為佢其實咧係對市民或者道路使用者咧構成咧相當潛在嘅危險嘅。 但係呢啲野豬改變習性其實歸根究底，我見你哋都話其實野豬滋擾主要都係由人去餵飼去造成㗎啦。咁你哋亦都講到其實野豬一般都係行蹤隱蔽啦、隱蔽啦，亦都話習慣避開人類啦，等等喎。其實即理論上就唔關係豬事，係啲人為令到佢哋習慣改變啊嘛。係咪應該其實打擊更加係啲人嘅行為咧？ 冇錯嘅。其實咧嗰、那個野豬咧，如果天喺一個野室外環境嘅野豬咧，佢當大部分都係好怕人，亦都要遠離人嘅。咁但係咧一啲習慣咗喺市區出沒、習慣咗食人嘅食物嘅野豬咧，佢就變咗咧就好唔怕人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咧，除咗話要去捕捉同埋咧人道毀滅一啲市區出面嘅野豬之外咧，我哋亦都係咧考慮緊咧就研究嗰、那個將嗰、那個禁衞區擴大。就打擊呢個咧，就係餵飼動物呢一個咁嘅行為。咁因為而家咧好多其實就係啲人去市區嗰度咧，係不斷餵豬，當咗佢係一個寵物。咁其實呢一個行為咧係絕對唔要得嘅，因為咧呢個係除咗對本身自身咧構成一個相當嘅危險之外咧，亦都係對其他市民咧同埋大眾嗰個日常生活咧造成相當大嘅滋擾。咁所以我哋亦都研究緊咧擴大嗰個禁餵區嘅範圍，去打擊呢、這個非法餵飼野豬呢個問題嘅， 但其實點解唔先做咗？譬如執法打擊嗰啲加強，譬如甚至可能餵野生動物嘅罰款係即加重喺啲市民身上，真係冇效啦，先至去落到而家話喺市區出現一啲嘅野豬捉咗去做人道毀滅，因為呢一招大家就覺得好似太辣啊嘛。咁同埋有啲人覺得所謂人道毀滅咁樣做又係咪人道咧？咁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其實咧，我哋咧係自2017年咧開始咧，已經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嘅，即係我哋有呢個捕捉同避孕搬遷計劃，亦都有做教育，亦都頭先喺度講嗰啲將一啲垃圾桶改善嘅設計，咁亦都係做咗一啲執法嘅工作啦，同埋教育嘅工作咧，係打擊呢個非法餵飼。咁但係咧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做咗咁多呢啲咁嘅措施啦，但係咧嗰個野豬嗰、那個滋擾咧仍然係居高不下嘅。咁同埋咧就我如果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咧近年嚟嗰、那個野豬襲擊市民嘅事件咧係上升。咁其實咧就今年2021年頭呢個十個月咧已經有11宗個案咧係野豬傷人，亦都比較都傷得嚴重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係唔係而家再喺度等話繼續等啲人唔好去餵啦，咁樣跟住慢慢。先至睇一個成果點啦，咁樣即係咧，我哋 希望已經採取一個果斷的行動呢，去將這個野豬的數目和野豬的資料減少，去保障市民的安全。 你們說考慮擴大野生動物的禁衛區的範圍，所謂禁衛區其實是否都是一些郊野公園啊，那一類，譬如現在有四個郊野公園，我看到就有一些禁衛動物的條款是涉及在那裡，是否主要都是在那裡開始擴大呢？或者怎麼考慮哪些地方是涉及這個叫禁衛區呢？因為現在你說市區出面的野豬有可能未必很近郊野公園的嘛，那我想法是怎樣的？ 現時的禁衛區呢，正如你主持了說，就是在郊野公園的範圍那裡，金山啊和這個大帽山啊獅山一大的地方的。但是現在我們研究的擴大那個野生動物的禁衛區的範圍呢，就是我們現在就看看究竟是將它是包在哪些地方，就是不是一定是郊野公園的。因為其實現在呢，在市區呢出現呢很多一些的所謂的位置的黑點，如果我們要解決那個問題呢，其實就是要打擊在這些這黑點的位置的那個活動的。所以我們研究這個範圍呢，就是呢也都包括這些黑點，就不是只是這個郊野公園的範圍的。 我見在執法數字，我見立法會的文件在6月那時都提到，譬如2020去到21年就涉及到非法餵飼包括野豬等等的野生動物被檢控的個案數目就48，而成功定罪是31。你覺得這些檢控數字來說，會不會都反映到那個執法力的問題，或者個當中是不是都涉及一些人手問題呢？ 因為那個檢控的數字主要是禁衛區那裡，其實真我們都有一些更新的數字，就即係譬如舊年咧，我哋檢控個案咧就有38單嘅。其實咧，今年咧頭嗰8個月咧，我哋有81單嘅檢控個案嘅。咁嗰個罰款嗰方面咧，就即係基本上就而家如果罰款大概係幾百蚊到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最高嗰個罰款咧係可以去到10,000元嘅。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睇一睇咧呢度嗰個檢控嗰度咧，我哋點樣可以咧係加強嗰個執法嘅工作，咁去打擊呢啲非法餵飼嘅活動。咁另外其實而家我哋都做緊一啲咧公眾教育嘅活動咧，就希望啲市民真係唔好再餵野豬啦，因為咧真係非常之危險嘅，即係我哋亦都見到好多市民咧，即係當咗佢寵物咁樣去餵佢，亦都係離佢好近嘅地方，因為咧就佢始終係野生動物嚟㗎，係唔應該咁做。這個非常之危險的一個活動來的。 另外有人提到說，是不是都會考慮會重新發這個狩獵牌給那些野豬狩獵隊，是不是有這個想的方法呢？ 我們不排除呢用任何的方法去解決這個野豬的問題的。其實呢狩獵呢也是我們現在考慮的一個方法來的，因為基本上即我想大家要清楚，就是那個野豬是一個大型的野生動物，要去捕捉它呢同埋處理嗰個減少嘅數目咧，即係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嘅。咁現時暫時嚟講，我哋係會用麻醉槍，就由獸醫去用麻醉槍咧去捕捉個野豬，跟住咧，然後咧再人道毀滅咯。咁但係狩獵嗰個，我哋亦都係喺度考慮緊嘅。 而家話喺市區，你都話即係見到啲野豬都會捉咗去人道毀滅啦。即係譬如市民舉報都，你哋應該會嚟噶嘛？有冇話一般話你哋承諾，通常啲市民舉報咗幾耐會嚟到咁樣噶？ 我哋會盡快去嘅，因為其實咧市民舉報嗱，通常咧就係一啲滋擾嘅問題嚟嘅，即係話佢發現有隻野豬喺附近咁樣。咁但係咧，由於嗰隻野豬如果喺嗰、那個民居又或者市區嘅出門咧，都帶來一啲危險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就除咗話我哋去即刻出去處理之外咧，其實好多時警方咧亦都會去喺現場咧處理咗，咁亦都會等我哋獸醫過嚟咧再處理咁樣嘅，咁。基本上如果野豬出沒的話呢，就睇個情況，咁我哋係會即時去處理呢個野豬出沒嗰個情況嘅。 咁我想問啦，以前一路用開話，譬如見到野豬會捕捉去做避孕啊，或者搬遷或者絕育呢一啲做法，仲係咪繼續，定係因為會捉咗去人道毀滅，所以基本上唔再做㗎啦呢個方法。 係嘅，因為我哋而家呢就我哋其實2017年年底呢開始呢個捕捉同埋避孕搬遷計劃嘅。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做咗幾年啦，咁我睇到嗰個成效呢未必追得上呢嗰個野豬嗰個繁殖同埋嗰個滋擾嗰個趨勢。咁我哋而家基本上將嗰個策略新策略呢就會改為呢就係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咁變咗嗰個避孕搬遷計劃我哋會暫停咗佢㗎啦。 Okay， 即時停曬㗎啦，即係而家仲係。 係啦。 Okay。 好啊，唔该晒阿陈坚峰，早晨，同你倾到呢度。陈坚峰咧就系渔农自然护理处助理处长，括弧自然护理啊。讲到野猪啊，而家呢一个嘅新嘅措施啦，喺市区见到佢哋，渔护处会捉咗佢哋啦，做一个嘅人道毁灭啦。另外亦都会做一啲定期捕捉嘅行动噶。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啊，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好。 我觉得咧，即系我都唔赞成渔护处咧，就即系用进行杀戮咯。即系其实佢应该做继续增加资源咧，就去捕捉同埋去绝育咯，做呢样嘢咯，同埋教育市民即系唔好喂猪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咧，其实系主要系人嘅发展咧。以前嘅郊区咧，就变咗而家多数都变咗市区吓。咁咧，咪變咗嗰個野豬個生存環境咧，越嚟越呢樣嘢，其實都正係我哋承受緊災害，就係譬如氣候呢樣嘢都已經顯示到係根本我哋人啊發展得太緊要啊，霸大嗰啲土地資源啊、自然嘅資源，令嗰啲野生動物都無處棲身，就唯有運入嚟。其實最主要係人嘅問題啦，同埋你應該咧好多時啲人咧。其實你唔去理啲野豬咧，啲野豬係唔會主動攻擊人嘅，同埋佢教，好似嗰次嗰個警察，即係佢點解要咁粗暴，同埋即係激烈嘅手段，嗱搞到野豬都喺高處都要跳咗落嚟，即係死亡。 即係具體個手段，我哋都未必好清楚。 其實即係又好似你可以叫漁農處用麻醉槍去射嗰只野豬噶嘛？你會唔會即係唔知啲漁農處點解當時唔用？所以人員未到，咁點解你警察去搞咧？你又冇呢個方面嘅知識。 頭先咧，陳堅鋒咧，助理處長咧，漁護處嗰邊，佢都話其實呢一啲野豬咧，點解會去到要人道毀滅咧？即係捉咗佢喺市區見到，因為可能佢成個習慣都已經唔同咗，未必係怕人啦，甚至可能見到人咧，又會走埋去問佢攞嘢食啊、抄垃圾啊等等。呢一類如果真係要去到， 其實有陣時係人為，同埋其實你好似你唔理佢，佢都走噶啦。你咪即係適當嘅防禦，但係就唔好去主動攻擊佢咯。你又冇即係你最好最佳嘅方法就係去用麻醉槍對付佢，又唔係你無啦啦去同佢埋身搏擊嚇。即係根本呢個策略就根本係絕對錯誤，同埋好多時啲人咧，你其實啲野豬係怕人嘅。就有時佢你根本你唔理佢咧，佢啲野豬唔會埋嚟咬你，亦都唔會去攻擊人嘅。 Okay. 我最啊，即係同埋咧，即係我覺得政府嘅發展亦都咧，唔好個速度太快啦。好似譬如而家新界東北就全部嗰啲郊野啊都冇曬啦。 即係可能啲野豬住嗰啲地方都冇咗，咁少咗啲咁嘅情況。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都係講到野豬出沒嘅情況。咁佢都話其實可能人嘅發展太快啦，令到啲野豬嗰個環境咧都有改變到咁嘅情況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渔护处早前宣布会将市区出没的野猪捕捉同人道毁灭，每月亦有行动利用麻醉枪捕捉目标野猪人道毁灭。香港野猪关注组干事黄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反对有关做法，希望渔护处即时撤回有关政策，又批评没有咨询公众或者动物保护组织。黄浩然说，有人喂饲野猪没有处理好垃圾桶、厨余等，都令到野猪进入市区。南区区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认为渔护处的捕捉、绝育、放回政策成效太低。他又指，喂野猪人士好心做坏事，认为执法上应该加强阻吓性。内地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2宗是本土病例。辽宁占最多，有25宗，全部在大连市。河南有3宗，黑龙江黑河市有2宗。过去一日并无新增死亡病例。以色列授权5至11岁的小童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1年11月15日，虚拟货币投资者被绑架，六男一女被捕。 机场一号大楼禁区设两区域，分别处理内地和其他航班。 罗志光指抵港外佣确诊率下降，会密切观察调整输入进度。 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要求各国明年提出严格减排承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市区出没嘅野猪咧，最新嘅做法咧都会系捉咗佢哋，同埋人道毁灭噶啦。头先同渔护署咧，渔护署嘅助理处助理处长啊，自然护理方面嘅陈坚峰倾啦，咁佢都话以前用开嗰个嘅捉咗之后就避孕啦、绝育嗰个嘅方法咧，暂时都会停咗佢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3111，点睇市区出现一啲野猪或者渔护署嘅应对方法咧？咁电话旁边系张太，早晨。 是你好啊，主持。咁我係想呢发表一下关于剛才有听到话今日嗰、那个专家小组呢会讨论嗰个疫苗呢係咪会降低去到3岁嗰、那个议题嘅。咁我係想係啦係啦，我就想指出呢，即係我都係家长嚟嘅。咁其实呢我明白通关好紧要，咁样呢打疫苗都好紧要。但係我希望呢香港政府，即係今日啲专家呢开会前会听到呢个能源呢，就係话我哋小朋友嘅身体健康呢都好紧要嘅。咁我哋希望喺未有真係好足够嘅数据支持之前呢，即係政府唔好好闯决咁样呢就落实呢一个决定啦。即係话要我3岁开始我觉得可以俾个选择，大家可以打。咁但係呢就唔係强制性，譬如一定要打咁样，或者你打咗先可以返学咁样，呢啲其实係好荒谬㗎。即係本身人有自己人權㗎嘛，有個權利喺度打定唔打，你自己選擇。咁樣而且而家唔係講緊話打完唔中㗎嘛，咁你打完係減低你嗰、那個併發症啊。咁但係其實真正著眼位係咪應該係今時今日香港，我覺得大家市民都做得好好。咁反而係一啲外防輸入個案嗰方面好明顯見到有漏洞啦。咁前幾日有見到有幾單咁樣，即係你可以周圍走嘅。咁我覺得疫苗是重要，咁但是我哋都应该要着眼咗一啲急切性嘅位先，即係而家香港系咪急切到非打不可先，要小朋友都走出嚟打咁样。咁我觉得呢度系有个即係真確性喺度囉。咁同埋你如果政府做好你嗰啲漏洞先，即係唔該咁样呢，我觉得大家香港市民呢都会放心好多嘅。而且我哋而家家长呢，我相信呢大部分都好小心，小朋友返學即係所有呢啲基本嘅嘢都做足㗎啦，洗手戴口罩呢啲。咁其实呢啲嘅防护性底下都已经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呢返學，即係而家流感其实大家仲流感，嗰啲伤风感冒都少咗好多嘅。咁有冇必要即刻而家就要推行呢个3岁或以上即已经打得，咁我觉得呢度係要等多啲数据出嚟囉。同埋仲有一样嘢，之前嗰、那个美国都有数据，譬如话啲青少年可以打两针嗰个伏必泰疫苗嘅时候，係啦，咁其实政府专家委员会都有走出嚟讲㗎，亦都係大事咁样喺度，即係劝大家家长要打咁样。咁好啦，打咗啦，大家打完之后，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就出嚟就话都系建议唔好打住啦，因为呢香港嘅嗰个数据原来系比美国嗰啲有心肌炎嘅定确率系多10几倍嘅。咁呢啲嘅数据其实都系要一段时间你先会睇到㗎嘛。 OK, 好啊，唔该晒张太。不过呢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啦，即系最终佢哋系咪真系倾呢一个嘅科兴年龄下限去到3岁嘅申请，或者个结果系点呢，都要有待之后再睇啦。咁唔该晒张太讲到佢对即系疫苗科兴疫苗啦，即系嗰个嘅接种年龄下降嗰个情况嘅睇法啦。咁另外呢有一个嘅情况都想同大家关心一下， 就係、是、之前喺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咧，就係、是有一啲有兩個個案咁，就係、是、先後確診咧感染呢個 Delta Plus 嘅變異病毒株。咁啊，呢兩名人士咧都係喺同層做檢疫嘅，而佢哋嘅病毒基因驗出嚟咧個排序係百分百係一模一樣嘅情況啊。咁啊，涉及一個係62岁的男人在泰国回来香港的，另外一个56岁的外籍男人就是今个月1号在英国回来香港的，他们中间有6日在今个月1号至今个月6号都是在隔离房住的，最终是先后确诊，亦都见到 CT 值方面是低的，其中56岁的人 CT 值是15，即是说病毒率是相对高一些的。这个情况都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在检疫酒店的情况，有资深工程师工程师学会前会长袁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袁柏良，怎么看今次这个事件，同层检疫的两个人先后确诊，验出来那个病毒的基因排序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觉得是不是相关呢？ 据我理解咧，检疫酒店嘅通风咧系有特别安排嘅。咁、安排咧就会令到咧空气由走廊流入客房。咁、换句话讲咧，客房如果有啲不洁嘅空气咧，都系唔会流出走廊。咁、加上走廊嘅通风如果保持良好嘅话咧，使用啲酒店咧应该问题咧相对较少嘅。咁、但系我哋睇到今次咧嘅情况咧系有啲特别嘅。咁呢個都係我從報章上嘅 了解到啦， 得到嘅嚇，因為都冇到過啦。咁、今次嘅情況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有帶病毒嘅住客咧，係喺室內即係客房裏面咧做一個較劇烈嘅運動啦。咁個呼吸頻率咧就會加快啦。 話佢用單車機踩單車咁啊， 係啊，咁個呼出嘅病毒咧，相對咧相信係會較高啊。咁當開門加上開門嘅情況咧比較速咧。所以造成咗個擾流嘅效應啦，依個袁國教授都講到啦，咁呢個擾流效應咧就會令到咧有啲房裏面嘅不潔空氣咧就會流咗去走廊，咁咁啱咧，大家冇戴口罩啊，隔離房亦都可能開門咧，就會有播疫嘅機會咯。 但而家譬如喺檢疫酒店都有即係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啊，或者而家個通風設施，你覺得係咪都唔夠？所以如果有人確診又做運動嘅時候，就可能只係打開門一個咁簡單嘅動作，都已經有一個擾流效應，令到啲病毒係流咗出去走廊，從而又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之下，令到其他房開門嘅人又會感染到。喺通風設施方面，檢疫酒店仲可以點做呢？ 其實我覺得就係應該有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做法啦、啊，即係避免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啊。因為我呢啲咁嘅住客咧，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啲確診嘅病人，佢哋檢疫嘅啫嘛。咁我哋如果當然嘅風險要搞到最低咧，就將佢擺喺啲高規格隔離病房。但我相信呢個根本都冇乜可能，亦都冇咁必要啦。咁、相對嘅機會中嘅機會比較少。咁但係咧，我哋應該咧就話有啲守則。咁我相信亦都係寫咗喺度嘅，就話大家嘅住客咧，為咗保障大家、保障他人咧，都應該係要戴口罩嘅嚇，喺室內。咁特別係開門嘅時候，亦都要戴口罩啦。咁亦都喺開門嘅時候咧，個門唔好開得咁速，因為急速嘅時候咧，會有一個短暫嘅時間咧，有少少氣流咧係交換咗嘅嚇。咁亦都我哋咧就喺嗰個走廊咧。亦都係個通風要保持良好啦。如果有需要，亦都加空氣嘅清新機嚇。 但一般都已經有㗎，呢啲應該係咯。一般都已經有。 比較特別啦，我相信係。 所以就話啦，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喺室內戴口罩或者開門開得快定唔快，這個就好睇個人自己有冇個意識去咁做啦。咁但係譬如喺啲硬件上，仲有冇啲咩方法或者使唔使要再做得嚴啲？譬如每間房都要空氣清新機啦。頭先講到譬如有一個本身唔知係確診，但原來已經確診咗嘅人士喺個房入邊做運動，咁啊噴咗好多嘅病毒出嚟啦，話懷疑係因為咁啦。咁如果佢個房再多空氣清新機，咪會減低嗰個嘅即係感染到其他人嘅風險咯。需唔需要做到咁咧？又 嗱，我相信呢個有啲即係兩個極端嘅做法啦。當然，你最好擺喺隔離病房添啦。咁但係如果你唔得嘅話，咁我正話提到嘅一啲守則，我相信都大家要跟。譬如戴口罩啊，嗰啲基本上係要跟嚇。咁、你話至於室內係咪裝個空氣清新機咧？我諗個量咧就非常之多。咁亦都係咪有咩必要咧？個風險係咪相對咁高咧？咁而家今次發現嘅都係一次半次啦。 咁同埋世界各地咧，我哋聽到嘅消息咧，我睇到嘅報道咧，係得奧克蘭有一間醫院有類似嘅情形啦。咁佢哋睇到咧，都係話喺嗰個視像睇翻咧，係開門係比較急促嘅，即係三至五秒內咁樣。咁變咗就形成咗一個好快一個擾流嚇。咁我相信呢個守則，如果大家守緊嘅話咧，亦都提醒各個開門嘅時候唔開得咁急促。就會令到嗰個擾流嘅機會係少咗啦。咁嘅做法可能就比每間房加個空氣清新機比較實際啲、因為其實而家嘅設計上面咧應該有少少負氣流嘅。咁開門嗰個擾流咧，其實可能作少解釋啦。即係如果大家唔明白嘅話咧，舉個例子，譬如我用一啲中國嘅接線咧，一把線咧，撥佢咧係咪會有個氣流嘅擾動，覺得涼咯變咗？但當呢把線你喐得好慢咧，你覺唔覺得涼咧？應該唔會覺得涼。所以話嗰個氣流擾動係關乎於你個門開得幾快咯。咁但係當然啦，亦都要同樣情形出現。嗰、那個有一個住客佢病毒量高，亦都做咗劇烈嘅運動。咁呢個情況咧係真係好多情形出現底下先發生。 OK， 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酒店都因為比較特別啦，呢個情況都好難會再做一啲硬件上面嘅改動，可能係住客自己意識上面或者頭先講到話，譬如戴口罩啊、開門嗰陣或者開門唔好咁快啊嗰啲嗰類嘅方法去做咯，係嘛？ 係啦，冇錯。 OK， 同埋嗰個走廊咧，那個通風真係要保持良好啦。即係就算走入去咧，佢都會稀釋得好快。 OK，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袁柏良就系资深工程师同埋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嚟嘅。头先就讲到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呢一个嘅两个房啦，佢哋都系做一个检疫，咁啊同层嘅两名人士咧先后确诊呢个 Delta Plus 嘅变异病毒株嘅情况嘅。先睇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每个人。都好可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观影史，由年少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踏入戏院看戏，到自己一年又一年，电影都在这里陪伴着我长大。在我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电影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伴侣，而且学问在其中，可以长知识，媚人生。家中书架上不乏良师益友的著作，一本叫《电影之旅》的就真书，是罗家兴的大作。这本书他的观影随笔尽在此中，他笔下的精彩影评呢有他的往日情怀。我在这里重读的时候呢，绝对也都是我们这一辈嘅往日情怀嘅书写嚟噶， 嗰个时代嘅电影拓阔咗我哋嘅人生视野，倾注咗我哋对生活嘅热情与鼓舞，拓展咗对人生嘅认识，亦都结识咗影响我哋一生嘅师友。书中所评写嘅电影都系当年嘅杰作，亦都系嗰个时代必看嘅经典，可以话系呢啲电影最能够代表嗰个时代。电影是时代的烙印，用故事创作反映了那个时代。罗卡当年这样写电影，列是中云里面的格力哥尼柏。格力哥尼柏演绎了一个对生命由怀疑几乎去到厌倦，在懦弱地生与勇敢地死之间，选择了后者作为归宿的末路英雄。银幕上的末路英雄一步步踏过黑夜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向故乡、向死亡走过去。 罗卡简洁而有感情十足的文字这样写，管他双林般的灰色粗乱的头发，管他老花眼，管他不剃的小胡子，管他半弯曲的背，只要还有送别的良朋陈年的美酒，他就这样背着笨重的行罗，撑着支旧的手掌，一步步向死亡走过去。这些文字演绎了一个慈母游击英雄的勇敢抉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电影之旅》，作者罗卡，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外卖平台 Foodpanda 咧，咁就又见到多名嘅电单车手啦，同埋单车手啦，仲有啲系徒步送餐嘅唔同嘅速递员啦。前日起咧，一连两日就罢工，咁啊抗议公司喺今年年初起咧多次按住地区咧系调低咗一个叫最低送餐费。咁见到譬如喺寻日啦，就有大约前日啦，大约有10个人咧就喺天后嗰度啦，就系有一啲嘅抗议，呢几日都有唔同嘅抗议情况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参与罢工嘅 Foodpanda 速递员郑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郑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成个罢工系咪主要都系天后定系点样噶？定系主要系呢两日噶咋？ 其实唔系主要天后嘅，其实系各区都有嘅。即系九龙湾啦、观塘啦、荃湾啦、旺角啦等等各区嘅 Panda Mart， 即系 Foodpanda 旗下嘅直营超市咧。都有聚集嘅，喺第一日13号星期六嘅时候都系聚集，就目的系瘫痪 Panda Mart 咯。而呢个行动咧都系几成功嘅，而令到琴日即系11月14号咧 ，Foodpanda 直头系暂停营业呢个 Panda Mart， 系直头冇开嘅。 Okay， 跟住因为佢冇开啦，因为佢直头都冇开 Panda Mart 嘅，咁我哋就已经冇再聚集啦。不过我哋都系照样系拎咗间份之后冇上线冇开工嘅。 OK， 阿郑生，不如讲下你哋今次有呢个行动，其实系咪都源于一个叫做最低送餐费被调低？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而家收入系有边几部分系点样计嘅？通常， 其实最主要都系呢个最低送餐费被调低啦，但系呢个只系其一啫。虽然系主要，不过其一啫。其二仲有佢嘅一啲 system 啊，即系佢个系统啊，佢嘅一啲。派單上嘅運作啊，等等各方面咧，咁啊都已經其實係積怨已久噶啦，其實已經係。 佢調低呢、這個派，即係呢個叫基本服務費啦，啲又叫做最低嘅送餐費啦，係咪話今年年初開始又已經有幾次係咁？同埋我想知係咪一律所有嘅外賣員都係被調低，定係睇局部嘅區啊，睇局部唔同類型嘅外賣員，定係點樣嘅？ 這個問題問得十分好，佢咧就好醒嘅 Panda。佢系几区，佢系几区减一次，跟住第二区再减一次，佢阴啲唔同区分开减咁，等你班友仔咧唔经唔觉，即系佢就唔系全国一齐减，全国一齐减佢惊你团结啊嘛，佢又阴啲，可能今个礼拜就减咗旺角啊、中环先，跟住下个礼拜就减啊、观塘啊、葵涌、荃湾咁样，即系佢几区唔同区咁样阴啲咁减嘅。其实佢由几时开始减呢？是由19年年尾已经开始一路减到而家㗎啦。不过开头去减呢都唔係减得太过分。即係可能减緊5毫子啊 ,1蚊每次啊，跟住同埋都可能係2个月先减一次。哇，但係我同你讲做咗最近呢3-4个月係2个礼拜减一次人工，即係1个月减2次，夸张到而家減嘅幅度係一次過減幾蚊，係太誇張、太過分啦。而且加上佢又新出咗呢、這個孖單，即係同一間餐廳攞2張單，就會減人，即係再減上加減嘅呢個 送餐費啦，減你啲， 係啦，減得再低你啲。但係你記住孖單，其實佢有機會係送嘅方向係一東一西嘅，其實唔一定係同一個方向、同一個屋苑咁、你定不然，即係有機會係一東一西嘅。Okay。但系佢都照減嘅，系啦，咁即終於就真系爆發啦，系啦，咁就爆咗出嚟。 O K， 阿鄭生，我哋都有其實邀請過 Foodpanda 回應啦，咁佢哋就書面回覆我哋，就話就住服務費嘅調整咧，佢哋希望指出，若果單純咧即係計算每單嘅底價咧，係唔會得出送遞員嘅真正收入嘅，因為繁忙時間嘅服務需求持續上升啦，一直以嚟嘅底價調整咧係用喺增加一個叫做繁忙時段服務費，咁啊同上年同期咧比較咧係增加咗1倍嘅，咁亦都話如果咧，送遞員積極喺繁忙時間咧，係呢個時段咧，係接單嘅話咧，收入咧係不跌反升喎。有咁嘅回覆嘅，係咪真係有叫繁忙時段服務費可以抵償到減咗嘅最低送餐費嗰個幅度嘅咧？ 哈哈，呢啲咧就係所謂嘅官腔式回應。嗱，冇錯嘅，佢係有個繁忙時段服務費嘅。但我同你講，佢繁忙時段服務費由最初頭。逢星期一至五嘅5市都有，跟住星期六日嘅5市晚市都有，喺好平均好正常，大家都翻到工系咪？但系唔系，佢而家有好多區份咧。嗱，我以荃灣區為例， 我以前玩區圍咧，佢最新嗰期咧係得翻星期日嘅晚市同埋星期六嘅晚市有嘅啫，星期一至五冇嘅，星期六日嘅晏晝都冇嘅。咁你變相嚟講，你係咪真係焗住我要翻星期六日嘅晚市先至拎到個繁忙時間 bonus 咧？咁同埋佢有啲所謂嘅獎金任務要你可能繁忙時間嗰兩個鐘頭接咗幾多張單，會有個一個 extra 嘅 bonus 咁，但係佢有個先決條件，就係、是、要你全日嘅接單率要到九成，咁你先至拎到呢個獎金嘅。咁我好搞笑啦！咁如果你繁忙時間一個唔好彩撞到啲真係好繁忙嘅餐廳，例如淡仔三哥啊，或者係百分百啊，一啲泰國餐廳、泰國菜嘅餐廳啊，真係分分鐘等餐等四十分鐘唔出奇嘅、哦。加埋你去餐廳嘅路程。你送俾行嘅路程，梗係用要一個鐘一張單嘅。咁、試問我又點樣係唔踢單嘅情況之下去拎到呢個獎金呢？所以其實佢呢啲所謂嘅獎金呢，係真係好難拎到嘅。咁如果你真係好好彩，之下咪可能拎得足嘅，咁你可能嘅收入係有不跌反升，可能係有呢部分人嘅。但係我相信呢部分人唔會多咯，而大部分人都係俾佢減咗咯。 亦都唔可以，即係我聽你咁講，係咪唔可以有啲特別情況？好似你頭先咁講，個餐廳本身等得耐，唔關你哋送得慢事，而即係所謂踢單嘅情況，冇一個特別嘅豁免或者解釋咁樣嘅，係咪？ 係噶，總之你一踢單就減接單率㗎啦。但係你個接單率咧係會影響到你下期組別嗰個評分啦。而你組別評分跟住你派咗組別之後咧，你唔同組別有唔同嘅組別獎金喎。即係你越高組別咧就越高人工。 Okay. 簡單啲嚟講，你接單率咧其實都係對你人工有影響嘅。咁、但如果我中到呢啲餐廳，我為咗呢個繁忙時段服務費去踢單咧、即係如果我踢咗單，我可能我今日拎到繁忙時段服務費，但係我下期可能組別就會低咗。咁我人工又喺低翻，即係其實好搞笑嘅。 嗱，最後都想講下啦，我見係咪話公司即係 Foodpanda 嗰邊都話即係呢個禮拜會同你哋去見面，係咪會見面㗎啦？所以個罷工應該會停㗎啦，係咪？ 最新嘅回應咧就係琴日夜晚六點半去私下聯絡咗一個留低咗電話係請願信嘅一位外送員啦。咁佢私底下打俾佢嘅。咁就話我哋可以安排翻星期二會面喎、咁樣就但係就要求我哋即刻復工。咁當下呢，咁佢嗰位留低電話嘅外賣員呢就即刻都係我哋嘅罷工群組度 send 出嚟啦，就話公司聯絡咗啦，點點點點點講返詳細咁樣。咁大家經過投票之後呢，咁都係分成兩派嘅。咁有啲都想話繼續罷工，咁有啲都話既然公司都話星期二開會傾啦，咁不如等佢傾完再作決定啦。咁星期一即係今日啦，咁、 okay. 可以復工先喎、咁樣。咁最後啦，咁因為都係自發式嘅罷工啦，咁冇一個 leader 咁嘅喎，其實冇 leader 嘅，冇人代表到任何人嘅。咁、 okay. 就復唔復工呢都係睇返各自嘅決定。即係例如我自己嚟講呢，咁我可能我今日都會開其他公司啦。咁咁其他師兄會唔會開返呢？大家都話唔緊要嘅，既然公司、 okay. 我觉得是拎了一个几成功的进 展。再十秒到啫。 几成功的进展啊。咁今日既然听日都开始倾啦，咁今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决定而去复唔复工。 好啊，唔该晒郑先生，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听日再系同大家喺千禧年代见面。